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片段。这段老唱片呢，和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版本呢，唱法唱词都小有不同。好，听完了梅派唱段，下面我们请您欣赏青年老生演员谭小雨主演的《李陵碑》。这出戏取材杨家将的故事，故事背景说的是潘宏挂帅和辽兵对阵，他举荐杨继业以为先锋官，杨氏父子被困在两狼山，潘宏记恨杨七郎打死自己的儿子潘豹，所以不发援兵。杨继业见援兵不到，派七郎突围回雁门关求救，潘宏用酒把杨七郎灌醉，乱箭射死。杨继业不见七郎回营，心中不安，又命六子回朝。杨继业在两狼山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碰死李陵碑下。这是当年谭鑫培的代表作，老生名家善言者很多，近世以来以谭派杨派的演法最为流行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谭小雨主演的《李陵碑》宣场。谭小雨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老生演员，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，师承严元敬、张庆良、谭元寿、孙悦、白元明、高宝贤、叶鹏、黄世香等名家名师。他的嗓音清越挺拔，有老生的苍劲之音，唱法考究，不露女性痕迹，是青年女老生当中的佼佼者。近些年来他颇为用功，也很受观众的欢迎。剧中谭小雨饰演杨继业，王宁饰演杨延昭，司鼓刘洋，操琴张一平，这出戏的指导教师张庆良、黄世香。 Thank you. 天气地双归大阴呐、孩儿昨晚三更时分偶得一梦，见我那七弟浑身是血，项带凋零，不知是何缘故。 为父也得此梦兆，我想着梦梦相同，必有因缘。为父有意命我儿回转雁门探听你妻的下落，为父也好放心呢。 孩儿不去， 为何不去？ 爹爹年迈，孩儿放心不下。 为父我的梦，虽然年迈，身体倒还康健，有道是虎老雄心在，我儿只管的前去。 孩儿不去， 哎呀儿啊，为父倒有父子之情，难道我儿你就有上诉之意了吗？ 爹爹不必如此，孩儿前去就没事。 这便才是，速速上马去吧。 爹爹呀，当我虎儿来马阵，亲手打印我是兵马，